收睇午夜讲场，哲学有偈倾，我是主持刘宝希。我们每集都会邀请不同的嘉宾，从哲学角度思考问题，用倾偈的方式交流观点。我们今天想倾的是中国文化。身份认同其实一直是一个很重要的哲学议题，而文化往往是构成我们身份认同很重要的元素，帮助我们安身立命。中国文化一直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身份认同。我们有人心系家国，但同时我们都有人痛恨中国，以否定中国人的身份去建立自己的身份认同。今时今日，无论你是一个爱国者或者一个本土派，似乎都很难避免要面对身份认同的这个问题。而我们今天正正想探问的就是，到底我们现在无论是什么身份都好，所谓的中国文化是什么意思呢？而今时今日在香港，我们将身份认同建立在中国文化之上，又是不是合理呢？我们今天哲学有偈倾，想倾下中国文化，同大家畅谈家国天下。咁首先我要介绍下我们今天的嘉宾同埋主持啦。咁我们首先介绍的嘉宾就是香港城邦论的作者，亦都是退休教授陈云。好。第二位呢就是当然啦，由我拍档的主持啦，关浩全阿全啦。 老师晚安。 是啦。另外呢就是我的嘉宾拍档啦，一直的就是好朋友，咁郭柏廉 Samson。咁我哋不如直入主题啦，今日讲中国文化。咁咧，作為大家都知道啦，陳雲係一個有爭議性嘅人物，好惹火嘅人物。咁而且佢好似唔係讀哲學出身，點解我會邀請佢做嘉賓呢？咁我都要簡單即係交代一下點解嘅。咁咧，我都想介紹一本書先。呢本書咧就係陳雲咧喺2000年嘅時候咧，同其他即係一眾嘅一啲文化人寫嘅著作，叫做《天書 Impossible》。咁嗰陣時可能興即係 Mission Impossible 啦，我估係食咗呢個名嘅。咁當時陳雲針對嘅就係當時嘅中學嘅預科有一個新設嘅科目，就叫做即係中國語文及文化科。咁當時陳雲覺得有一啲問題嘅。咁我第一次接觸呢本書嘅時候咧，就係我讀本科嘅時候。咁咧有一啲教授講起中國文化嘅教授嘅時候咧，就覺得陳雲嘅觀點咧係非常之值得大家閱讀。咁入面亦都提過一啲譬如研究中國文化嘅哲學家，好似唐君毅啊，好似殷海光啊，咁陳雲對佢哋都有啲批判嘅。咁我覺得相關嘅觀點呢其實相當值得討論。咁然之後慢慢我先即係再追問或者追讀到一啲關於陳雲中文解讀啊或者城邦論嘅著作。咁我哋返返嚟即係第一個即係問題就係、是、其實即係陳雲對中國文化都有啲研究嘅。咁直接問啦，其實你覺得乜嘢係中國文化？ 呢、這個好難答嘅問題嘅，即係通常我哋係話嗰個文化受到挑戰，或者係衰亡，或者解體，譬如好似西周變成春秋戰國，或者變成秦朝末年咁西漢重新要解讀西周嘅嘢，咁先至會嚟一次文化嘅重整。咁所以難講嘅，但係可以講嘅咧就係中國文化強調呢、這個。人的心靈和天的心靈是相合，跟住是自心亦都是自世，這個是可以說是華夏文化和其他西洋乃至印度的哲學體系不同。 我想追問先，因為剛剛提到天和人的關係，咁如果我哋話西方嘅文明同基督教咧係有一個好強嘅聯繫，即係係啦，我哋見到而基督教咧都有講神啦，我哋講某個嘢係天，咁亦都講人，咁嗰個聯繫上好似譬如天人關係，即、就、係、是、我哋話如果係中國文化就係、是、講道同人嘅關係，咁如果基督教係講神同人嘅關係，似乎好似嗰個差別唔係太大，所以我想聽深入啲嗰個分別喺邊度？ 個差別可以話唔係太大，但係西洋嗰個基督教嘅文化。他們那個上帝是有人格的，就是有性格和有實在的故事傳遞下來。咁華夏這一邊呢就是他那個上天呢是模糊的，咁就不是有特別的人格，顯然那個故事都會有，但是不會說去到說是走出來講嘢，跟住是彰顯情惡。咁略略有在西周到略略有這些記載，但是未去到好好實在。而後來經過理論重整或者是哲學上的重整之後，就將那種天是當是人的德性、善性或者是本性的顯示，那就是 我哋所講嘅天人合一，但係就唔係分開一個係指導另外一個，係大家相合。 因為最少，譬如你嘅意思就係中國嘅天唔係一個人格神，好似基督教咁明顯有個指導嘅作用，所以個天同人個關係相對和諧一啲，所以先有所謂天人合一嘅睇法。但我想追問多另一個問題，因為咧我睇呢本書嗰陣時候，我印象好深刻嘅嗰陣時候，就係、是、咧我睇陳文嘅著作到而家都係、就係我哋今日講中國文化，但係咧你唔係用中國文化呢一個講法嘅，你係用華夏文化嘅、而我感覺上咧，你嘅即因為你寫中文解讀，見到你好 sensitive 好敏感嘅對於啲用語，點解你會揀用華夏文化而唔講中國文化咧？嗰、那個原因係啲乜嘢？ 嗰、那個原因係。近代中國佢建立一個現代國家之後，佢就係簡稱中國。咁、那、嗰個中國係一個平易詞嚟嘅，即係喺中國領土之入邊嘅國民同埋文化傳承同埋各種嘅制度，咁、那、嗰個叫中國。咁但係傳統嗰個中國咧就唔係現代主權或者現代國民嗰種中國，佢係原本中國係指居於天下之中嘅國家，係有上國或者係大國咁嘅意思嘅。咁佢係褒義詞嘅，咁我喺近代個中國係平義詞，而且限於嗰、那個國家主權入邊嘅嘢啦。咁故此我會用源自周代嘅華夏，咁華夏係一個文化觀念，咁佢係有一個天子，有時係一個王朝，咁周邊係有統治嘅人民，咁佢個文化會向外擴張，亦都會接受外來嘅嘢，咁係互相衝擊摩擋啊，咁係呢個比較係可以避開咗現代國家嗰個文化主權嗰樣嘢。咁另外就係我哋中國建立嘅現代國家，不論係中華民國或者係中華人民共和國，佢採取嗰個治國理論咧，係並非傳承自傳統嘅華夏，佢採取一係就係美國嗰邊嘅三權分立嗰種嘅民主體制，一係就係蘇聯嗰邊嘅。 你針對緊中華民國啦，開始，跟住就係中華人民共和國。 佢唔係傳統嘅儒家仁政禮智嗰種繼承。 即係你針對係純粹係一個政治上考慮呢個字 嘅政治上考慮。 但係如果你用華夏而唔用中國嘅話，會唔會？它涵蓋的範圍就會多了很多， 會多了很 多。當多了很多的時候，我們還能不能夠比較好像你剛才那樣講出一個比較統一的性格呢？似乎是比較難的。 比較難，但是不要緊的。 OK， 為 什麼不要緊呢？ 對，為什麼不要緊？因 為可以各種多元的講法，就是中國本部的講法，韓國、日本、台灣或者香港的我叫做小華夏或者海洋華夏的講法，反而是像這個春秋時期那種國眾的诸侯国在辩论自己是否传承住西周的。 我想问一下华夏的位置，即是刚才提到你是不是会包括埋即是韩国啊、日本啊、越南啊，即是周边的位置，你的华夏去划到大概几乎 的天下，大概这样，跟着是海外的华埠啊，或者南洋的华埠，但那些是不是我们的国家主权入面的东西，但是就是文化的传播区，即是说那个华夏文化那个诠释权发言权是会扩张到去中国领土自以外的地方。 明白。我想再追问，因为入面譬如我刚才讲很难讲的中国文化，或者用你讲的用语就是华夏文化，因為你是讀民族學出身的，你比較從文化習俗的向度去探討文化，其實這種探討文化方式有什麼特點呢？或者你從這個入腦你覺得即可以有什麼特色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 首先是要肯定了一個，如果用文化習俗的方法，就肯定了一個傳承的族群，那個族群是佢係有可以行喺中國入邊，亦都可以遷徙去到中國外邊，或者領土外邊，或者甚至係主權外邊。咁另外咧就係佢嗰個族群嗰個文化咧係有傳統嘅來源，有本土嘅影響。咁但係亦都有好模糊嘅演變。咁嗰個係要實際嘅體驗咗之後再講出嚟，但係從來都唔會講到定論嘅。咁呢個就係民族學嗰個方法。 因為我知道，譬如我哋啲讀哲學出身咧，譬如阿全咁樣啦，即係講關於我哋中國文化或者華夏文化嘅時候咧，比較從一個哲學嘅觀點去講嘅。頭先你話啲習俗比較難講，咁但係原本就係即係我哋哲學上咧就知道呢啲咁浩如煙海的文獻和咁多嘅習俗咧，背後可能有啲觀念嘅睇法嘅。 咁阿全本身係咪諗住即大概介紹一下？如果同自我觀點對照，有啲咩唔同，可唔可以介紹一下？ 好啊，好啊。因為即老師都話文化好難講啦，咁我就喺老師面前獻一獻丑啦。咁咧其實就咁嘅，因為啱啱從老師嘅角度去講，就話從一個民族學嘅角度去講咧，就可能我哋睇呢個族群嘅演變啦，喺歷史上嘅變化啦。咁而啱啱劉寶咁講就係、是，如果我哋哲學咧就會研究嗰個觀念，那個觀念嘅演變。咁而我覺得咧個哲學嘅研究咧係有一個重要性喺度嘅，就是、因為咧我哋見到文化嘅現象其實好複雜嘅，我哋可以見到有制度啦，有好多語言啦，跟住然後有亦都有好多習俗啦。而我哋總係可以問咧，點解要咁做？點解會有個咁嘅習俗？點解會有個咁嘅制度？而我哋會可能喺哲學嘅觀點就會覺得啊，我哋其實係可以揾翻咧背後一個原因，就係其實我哋想體驗某一啲價值或者某一啲精神、某一啲概念。而呢啲嘢好重要，因為可以俾我哋把握到嗰個文化到底係一個點樣嘅性格，然後到底有咩咁特別。咁所以咧喺呢個情況底下咧，我哋就有一個用哲學去講一個文化嘅重要性喺度啦。咁或者我講少少，因為我知道其實大家都有好多唔同嘅觀點。咁我諗其中一個用哲學去講文化好重要嘅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可以講到嗰個自覺性。 係， 就因為咧，如果我哋用動物去講咧，我哋就會發現咧，好多時動物咧就我哋會相信係俾本能去驅使啦，俾佢哋嘅慾望去驅使啦。咁餓就要食啦，咁眼瞓就要瞓啦。咁但係我哋人就唔同嘅喎，人好得意嘅，就係我哋可以超越我哋呢個慾望嘅控制，然後咧可以喺我上面再加一啲價值，自覺地要將呢個活動去改寫，加啲我哋自己賦予俾佢嘅意義價值啦。咁就例如咧，我哋食嘅時候咧，我哋係會講禮儀嘅喎。例如我哋甚至乎瞓覺咧，我哋都有禮儀可以講嘅，可以講同阿爸阿媽講晚安啊，諸如此類。咁其實呢個位置就體現到我哋嘅價值個位置，就喺、是、自覺性個位置。咁、我諗係啦， 我想補充一點，我估即係頭先好詳盡地解釋，即係從自我觀點去睇啦。因為頭先個點，我覺得同陳雲嘅差異，因為陳雲要講習俗咧，就會比較複雜、比較長，我哋要即係體驗咗嗰個習俗，然之後先知道觀念嘅。而我啱啱想提嘅就係、是、除咗天書 impossible 啦，即係我自己即係中意一本書就係、是《中國文化要義》，係嚟自盧思光啦。佢有一個好基本嘅睇法，幾好嘅，就係頭先我哋講中國人嘅特色啦，就係、是、一種人民精神。佢話相對於西方嘅神權，就係一種基督教嘅由神所指導你點樣生活，有啲唔同嘅。而同時亦都唔係物化，物化咧就係比較同我哋嘅自然本性會相干，咁就會順住自然嘅情慾。但係人民呢一種睇法咧，就係、是、我哋就會相對見到中國文化嘅一個特色，就係、是、我哋會相對於唔係神權直接指導，亦都唔係順住物慾，有一種頭先啱阿全所講嘅自覺性嘅。咁我哋咧就呢一節大概講住呢度先，我哋下次繼續同大家繼續暢談家國天下。欢迎翻嚟第二节哲学有偈倾，我哋继续讲下中国文化家国天下。咁头先我哋啱啱咧就系尝试用一个所谓哲学嘅角度去睇下咩中国文化嘅。咁但系 Samson 觉得我哋补充唔够扼要清楚。咁啊，喂 ，Samson 讲几句 啊。我谂头先阿全同埋刘宝嘅讲法咧，都系比较从认识嘅角度嚟到讲嘅，即系话佢对之于西方文化，佢唔系乜嘢，唔系乜嘢。但系可以再正面啲讲，就系、是、实际上中国文化到底系啲乜嘢？咁當然啦，但係好似頭先陳文老師話齋啦，咁龐雜嘅華夏文化幾千年啦，咁只能夠用一個好粗鬆嘅講法。我估可以講兩點啦，第一係人民化成嘅一種道德嘅修養嘅精神啦。第二部分就係一種屬於理想主義嘅態度啦。咁我逐點講，第一所謂官乎人民而化成天下，即係中國文化、華夏文化好強調個人嘅修養啦，並且個人嘅修養咧，仲要能夠成就其他人，化成於天下嘅。咁呢個係第一個層面啦。第二个讲理想主义咧，我嘅意思咧，并唔系话佢好离地、好天真咁理想主义，而系话华夏文化咧，对于呢个社会咧有一个愿景，觉得呢个社会应该要系点样嘅，然后咧我哋取法乎上，我哋望住呢个愿景咧，再嚟到修正，嚟到指导我哋实际上人系应该点样行动，个社会系应该点样构成，咁我估呢啲系比较具体内容上嘅补充。 啱啱你補充嗰點非常之好，因為咧啱啱順住要講化成天下呢一點咧，喺中國文化特別係儒家 其實咧就會同政治往往牽涉一個好密切嘅關係。即係譬如頭先啱啱講到這個中國文化要義嘅呢一類書籍啦，你見到學者譬如盧思光又好啊、梁少明啊，甚至你唐君毅、牟中山，佢哋未必講藝術，未必講科學，但係佢哋探討完文化精神嘅核心之後咧，係一定會講政治嘅。咁所以咧，其中即係呢一節，我係想重點就放下，就係、是、關於中國文化同政治之間嘅關係。而呢一點咧，我諗亦都係好多人好有興趣，我都想知道嘅，就係因為我睇陳文嘅著作啦，同埋網上即係、就是、Facebook 嘅言論咧，往往一個好大嘅差異。係啊，即係睇佢嘅著作咧，就會見到文質彬彬，係啊，咁啊入邊引經據典，係好典實嘅一啲學術著作。但網上咧，經常咧就會有人會批評係妖言惑眾啊、風言風語，亦都對你好多攻擊嘅。咁其實嗰個差異上咧，即、就、係、是、我感覺就好似有啲，你點解會咁樣嘅咧？咁樣跟住阿 Samson 亦都好似之前你同我提過一啲古仔啊。 其實有好多人係咁樣問啊。其實我覺得呢個 case 大家可能都知道，就係喺舊年立法會選舉嘅時候咧，有啲同台嘅候選人咧就攻擊你咧，就話你嘅 Facebook 嗰啲，例如黃天擊殺啊、落地獄啊呢一啲講法咧，係語言惑眾啦。咁然之後，你嘅回應就係話佢唔識玩 Facebook 咯。然之後你就話呢啲係 Facebook 政治修辭學。嗱，你用一政治修辭學咧，個態度就好似其實你係唔相信呢啲嘢。呢個只不過係一種手段嚟嘅。咁樣咧，呢種即係利用手段嚟到利用嘅講法係道正民粹啦。但係呢種講法就似乎同頭先我儒家講化成天下以德修己，然之後成就他人咧。嗰兩種態度係 有啲南轅北轍咁樣，係啊，咁所以其實 邊一個先係你嘅真正嘅本意咧？咁樣 係啦，其實兩個都係， 兩個都 係點樣咧？OK， 願聞其詳。 因為咧 ，Facebook 或者社交媒體係唔能夠直接面對觀眾嘅。當然傳統報紙或者電視都係唔能夠直接面對觀眾，但係佢個。Facebook 是不能夠廣播的，即不能夠是很廣泛使到很多人看到，所以它必須要吸引人看，而吸引人看是長期吸引人看，所以不能夠說一次一篇很正經的文出了，然後在十日之後才再出，或者一個禮拜一次，這個不行的，所以要連續這樣來，連續這樣來就要將那個言論是戲劇化，即首先是挑釁一下這些人，攻擊下嗰啲人，鬧下嗰啲咁，等佢哋吸引， 等 佢哋嗰邊嘅佢 哋 嗰啲嘅 fans 過嚟睇，咁睇咗發現啊，又有啲道理喎。咁有時就冇道理，咪走咗啦。但起碼佢會睇一陣，就亦都會睇翻之前嘅貼文，咁就可以令到嗰個理論，即使係願者上吊都好啦，都會多啲人上吊。 但會唔會同好似我頭先講，就係同即係儒家文化即係一種？君子式嘅文化就係有啲衝突， 有衝突嘅呢，呢個其實用咗啲道家嘅道術喺度。 O K， 即係君王南面之術。 係啊。 O K， 點解會咁問呢？就因為即係我哋會覺得啊，老師可能都係一個士子啦，係一個儒家嘅人物咁樣啦，可能。咁 老師話佢自己係道家嘅， 有一面兼修儒道， 係啦， 咁讀書不精。 而咧個問題就係在於我哋到底應該點樣用儒家嘅學術去面對人民啊？就因為可能有時我哋就會覺得啊，我哋應該去教育佢哋啦。德治啦，進行一個，但係亦都有時就好似老師咁講，就話應該要用一種道術啊，可能唔可以俾佢哋知咁多嘢嘅。咁所以呢個問，即係個重點嘅問題，我諗喺呢度咯。而好似呢兩方面咧，係有啲張力嘅，就好似啱啱 Samson 咁講咁樣。 呢、這個其實係要真係要認真睇嘅，無論係儒或者道咧，其實佢對老百姓都係。採取係寧可愚之而不可自知嘅，即係唔可以令到佢考智。個原因係因為我哋嗰個士大夫或者係文人或者係有德行嘅人，我哋叫大德啦。咁普通老百姓我哋叫小德或者叫小人啦，即係大德走行走流，小德遁大德遁化，小德走流，唔記得咗個詞。咁故此我哋唔可以話係滿天下都係聖人。咁當然有時可以咁講，但係故此係我哋會尊重老百姓嗰個自然嘅反應，民意嘅質朴嘅人嘅反應，但自己係以呢個人文化性，以道德或者以先王之道嚟到要求。自己內聖外王咁，故此老百姓嘅反應係一個自然嘅參照，故此唔可以太過令到老百姓係得到太多嘅道德教化，而從而係使到係自己冇咗一個喺人群入邊嘅自然參照。咁 道正民粹唔係應該要以德嚟到令佢 提升。 佢錯咗嘅時候要道正，但如果佢係好模糊咁啱，有少少私人嘅物慾，有啲係野性，咁嗰個就係保存佢。 啱啱我想就係追問呢一點，因為我哋原本就係探討即係儒家又好，道家又好，佢對於文呢一個字點樣睇嘅？因為儒家傳統，我自己覺得都有啲張力嘅。譬如睇《論語》入面有講文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讓人民遵守法律就得啦，你不需要解釋一些法律條文俾佢聽嘅。但孟子又會講，即係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咁即係點咧？即係人民一方面咧，就係唔需要點樣理會佢，但同時佢又係好重要嘅。咁呢一個好糾結嘅睇法，亦都好似喺你身上度體現。我覺得呢個係最有趣嘅。所以頭先我即係想吉入啲，因為咧啱啱就係我哋要。睇文呢樣嘢同我哋當下，我哋講我哋香港追求民主嘅，我哋要追求人民嘅覺醒嘅，我哋本身又有自主性嘅，好似呢度有一啲衝突同埋張力，我就想睇陳雲其實你係點樣看待傳統啦，同埋同民主之間有咩衝突，你點睇？ 傳統其實同民主嘅衝突唔係太大，即係如果我哋係。如果我哋當民主係一班嘅精英階層，譬如政黨嘅代或者政治嘅民意代表，咁佢嚟自一個好啲嘅教育或者好啲嘅道德修養嘅環境，咁普通嘅老百姓係選呢啲人嚟代表佢，但係佢哋有自主嘅生活，係唔想俾人干預。咁呢種亦係一個憲政同民主同埋個人嘅生活空間係不受太大嘅政治干預咁。咁喺呢種狀態咧，其實係傳統嘅中國嘅儒或者道嘅思想咧，係配合到嘅。咁儒或者道嘅思想都係話老百姓係唔好太過用經過思辨或者修養嘅。道德法則或者之類嚟到係干預佢哋，而佢哋係順從傳統嘅，譬如孝義啊、忠孝啊、朋友嘅互相嘅信賴啊嗰啲咁嘅嘢，咁嗰啲係可靠啲，同埋唔需要太過大嘅解釋嘅，即係嗰啲 係 自然。 呢個係咪就係你重視習俗嗰個位置？即係其實就可以知其然就得啦，唔需要知其所以然。 第一個位咧係好家長主義式嘅做法嚟，即係話頭先劉寶問啊，就係點樣可以一方面好重視佢。第一方面又唔啟發佢睇敵佢咧，我覺得就好家長主義，就係、是、你好似對住你嘅細路咁樣，就係、是、你會好重視佢，甚至乎佢嘅性命比你更加重要，即、係作為一個家長。但係咧，你會唔會俾你嘅小朋友做一啲自決嘅行為啊？好多家長就話唔會，因為咧佢覺得家長自己咧俾嗰啲小朋友咧有更加明智嘅決定。咁所以呢個係好家長主義。 這個又唔係如果儒道嘅話咧，就是、家長係會有啲指導，但係唔會太過解釋自己個。主導的來源，而當個細路仔有好天然嘅反抗，有赤子之心嘅辯論嘅時候，佢忽然間覺醒到自己嗰啲係咪錯咗？佢會係反而係如果用儒家或者道家嘅睇法，佢反而係尊重一啲無知或者係未受過理性教養嘅人嘅自然反應嗰個合理性同埋自主性。 點解咁抗拒一種理性嘅思辨而咁強調一種自然質朴嘅反應 因為理性思 辨呢個好似係道家多於儒家，我覺得。 同埋咧，我想問咧，就係、是、似乎咧老師呢度對統治者啦同埋老百姓兩個階層一個睇法嘅。統治者就係啱啱你講啦，大德嘅人啦，有智慧嘅人啦。但是普百姓就是小人同埋是一些冇咁有德行的人啦。咁然後似乎咧，會唔會咁樣其實係即係我哋成日都會講啦，唔尊重選民或者我哋睇低咗佢啦。因為其實我哋依家其實喺呢個現今嘅社會，成日都會話就係我哋好強調大家平等嘅政治嘅參與。我哋唔止強調平等嘅政治參與，我哋仲好尊重每一個人嘅自主嘅精神。每一個人都有權參與，不特止佢仲有權去嘗試去啟迪自己啦，然後去參與呢個政治，去俾好多 opinion。即係呢個係一種對人民嘅培養嚟嘅，甚至乎係。 或者簡單啲講，而家係普及教育。咁而家好似你就分咗一啲叫老百姓係被統治嘅。咁但係其實我哋如果係而家現代公民，係基本上每個人都可以參政。咁點解你可以仲有一個咁嘅區分？就是、一啲叫在上位者，有一啲咧就係、是、老百姓被管治嘅民。我哋想知道個區分係咪仲成立？ 其實依家嘅普及教育係愚民政治嚟， 佢係用咗一個 咩意思先？ 用咗一個簡化咗或者教條化咗嘅理性傳統或者係政治哲學倫理哲學擺咗喺中小學或者係普通人嘅教育入邊。咁佢預咗佢係唔係太明，但係結果係要遵守呢啲咁嘅所謂理性嘅教條。咁 就比考試操練嗰啲就係類似。 我嗰個做法咧就係嗰、那個 統治階層或者是精英階層那個理性是要強，道德行要強，但是不要要求老百姓有這些東西，因為老百姓他的本質所限或者他的培養的環境所限，他做不到的，你強硬逼他呢，他一是就得到這些東西以私欲來跟你的大公之心來鬥爭，一是他就是挫敗，跟著是連他本來有的自然倫理都沒有。 你的意思是不是其實你不相信啟蒙，即是譬如你覺得一般人就是如果有自己意思呢、就是天下交正利，用孟子的講法、為了利益去着想而已，所以呢啟蒙其實不可能的，你不相信 啟蒙，所以啟蒙只是啟蒙那些願意接受啟蒙，而且他有條件啟蒙、如果他是不願意接受的，就是真的有得他是、在天下流轉， 所以個底子都是家長主義和精英主義的， 是不是？精英主義是對的，家長主義 家長主義就 要重新定義，家長主義是儒家或者道家，家長主義是尊重那些無知的人的自然反抗。 Okay. 我們如果用老師的講法，這集就不用拍了，因為你們有沒有啟蒙的意義？ 不是，是的，我們做人民的導師都可 以，不是尼采，怎麼拍尼采都是這套東西，其實都是哲學來的。 還有 我想問老師簡單句，就是其實是不是人民就好像我們的棋子，然後他是應該被我們操控或者聽我們去講整個教育整個、政府的個 govern 是怎麼做呢，就聽我們講就可以了，樣會不會是這樣呢？ 其實呢節差唔多到呢度，成唔好意思啊！咁關於啲政治嘅辯論好有興趣嘅，我自己都咁，我哋下一節繼續翻嚟傾。 好啊。 好，翻嚟第三節哲學有偈傾。頭先咧，啱啱咧，阿全咧問到一個問題嘅，就係、佢想問陳雲啦，就係佢對於文嘅睇法，就係、古代文呢一個字咧。好似話我哋叫老百姓啦，就係陳雲嘅睇法，可以將人民當成一個棋子，係啊。咁而呢一種咁樣將人民當成棋子嘅睇法咧，好似有啲侮辱咗我哋嘅講法，叫侮辱選民，甚至係同我哋而家嘅公民社會之間有啲衝突嘅。咁順住呢個問題咧，我正正又想講呢一次，我係想討論一個核心嘅問題，就係我哋試下將中國文化或者華夏文化放喺香港呢個脈絡，因為都係即係陳雲咧，佢比較擅長嘅領域。就是其實在香港這個脈絡底下，我們承傳了多少的、中國文化、華夏文化呢？在剛才政治上問這一點好像已經有一個衝突，所以讓陳雲回應先，就是如果譬如香港我們一般講公民社會、你現在可能變成一種漁民政策，甚至有人批評你是民粹主義的，那你有什麼抗辯先？ 那個正常的 抗辩喎，抗辩喎，你错，你承认人哋只 系 啱嘅， 佢嘅批评都系正确嘅描述嚟，即系对我系啊。个原因咧就系我嗰、那个唔好使到老百姓太多理智或者太多决策上嘅负担咧，其实净系要将。老百姓的生活是自主化，就是尊重他們一貫以來的生活方式，他們的中小企業，他們的社區生活，他們自己的家庭倫理解決問題的方法，就是這個當然在現代的制度我們會用公民社會或者是那些社區自主的方式 來做，甚至是說容許他們用比較囂張或者是狂野一些的方式來保護他們的生活，甚至是一些很潑辣的方式來抵抗政府的干預，這個是那個我是尊重民粹，也是尊重生活自主、社區自主，而是將這個民主政治或者是高層的政治那個決策是收到很窄，就是他的中央政府的權力是不可以太過干預社區生活或者是一貫以來的民間風俗，譬如對公共空間的使用、一些風俗習慣，譬如街頭小街衣、那些或者在大球場度打招呼或者街頭度叫運、那樣嘢都是、政府是盡量是不要用現代法律來干預，否則就是那些很神秘很傳統的東西就會受到理性 的考核，咁跟住就係好快就會消失。 我想追問一點嘅，就係、因為我睇過你嘅書嘅，嗰點就係咧，你提過喺以前一啲公共屋邨，其實有啲小販會叫賣啊。我細個都記得白糖糕咁喺側邊走廊度行過。你覺得其實當時嘅港英政府咧，其實如果佢做管制咧，係可以話唔應該咁樣禁制嘅。咁但係我哋而家譬如所謂回歸咗嘅香港咧，就個禁制好強嘅。你嘅意思係咪就係話其實所謂？保留一些文化的習俗的力量的意思就是其實我們不要用太多政制的方式去壓下去是比較好的，你 尊重嗰個即係人民嘅自主比較多。 而且， 但我覺得我概念上有少少滑轉咗，係咩意思？我明白你強調要保留民間嘅一啲風俗或者習俗嘅重要性，咁但係同我俾唔俾佢一個政治嘅參與咧，其實可以分得開。佢一樣可以咧繼續叫賣佢嘅白糖糕，但同時咧就走去投票噶嘛。 可以。 咁呢個係 compatible 嘅喎。但係你頭先嘅講法似乎好似就係咧。如果我唔能要唔干預佢嘅生活嘅時候咧，咁我哋嘅自權就要收得好細。咁呢度其實兩者咧，唔一定有一個必然嘅關係嘅。 同埋 應該係點樣理解？ 同埋我想追問多點就係、是、憑咩咧？就係、是、我哋啱啱你嘅講法就係我哋盡量保留嘅文化啦。但係咧喺政治嘅參與權利咧，我哋就盡量唔好俾佢哋有咁多，等佢哋即係盡量令佢哋唔好理咁多事就最好啦咁樣。咁但係我哋。凭咩咁样做咧？凭咩抹杀佢哋参与政治嘅权利咧？ 佢可以有政治投票，但系佢哋投票咗出嚟嘅议会或者系执政党唔会有太大嘅决策权，因为投完票之后，其实系好难监察嗰啲政客或者嗰个执政嘅政府嗰啲行为啊、公共决策嗰啲，嗰啲系需要系传媒或者系精英啲嘅公民社会嚟监察啦。至于老百姓就真系投完票，佢自然。用自然的觀察或者他覺得是很籠統地覺得這個政黨或者這個候選人是自己喜歡的或者他的政綱是自己喜歡的那就投票那就算但是故此我 是要有一個有限度的管治但不要管治得太厲害這個也是中國傳統的中國傳統就是那個君王或者個政府是盡量是無為而治的不要太過干預原本有的中社或者是公民生活或者 個理路個理路係咁啊，即係你唔相信人民嘅智慧啦，咁所以你就收歸你，即係將你嘅治權收低。但係其實佢哋之所以冇智慧咧，係因為你唔教育佢啊嘛。咁如果你教育咗佢啦，咁佢哋被啟蒙咗啦，有智慧啦，咁佢哋決定好啦，咁咪唔需要唔相信佢嘅智慧咯。 我唔相信人民嘅智慧，正如我唔相信自己嘅智慧一樣。 O K， 咁但係點解你會相信一個問題？ 咁你點解要相信精英咧？ 係啦，冇錯。君王同精英點嚟？ 精英或者係君王或者係士大夫啊？咁佢個決策佢有個理據啊嘛，即係有個辯論。但係嗰個理據或者個辯論咧，係好受制於一時一刻。嗰啲啟發啦、利益啊，或者當時嘅論題啦，咁嗰樣嘢係同民間生活有幾千年或者各個族群咁樣互相衝擊而成嗰啲咁嘅風俗或者咁嘅共識咧，係距離得遠嘅。咁係我係覺得嗰啲風俗嗰啲共識係重要過呢啲一時刻嘅理性討論。咁故此我之所以唔相信人民嘅智慧，同時間亦都唔相信士大夫嘅智慧，就係、是、其實各自限咗對方嘅喺政治上嘅權。即係用理性辯論嘅權咧，係可以推出一啲政策，推出一啲教育，但係唔可以太過干預傳承住幾千幾百年或者係好多族群。本土加埋中原混混埋埋，加埋境外域外嘅嘢，嗰啲嘢係盡量係嗰、那個係本體嚟嘅。 咁但 係個 士大夫個統治嘅合法性喺邊度咧？其實你都唔相信佢係智慧啊？ 佢統治合法性就係佢犯嘅錯比較少，同埋佢係 即經驗累積 嘅。佢嘅權力，佢有權力，但係佢懂得係自我克制，唔會濫用自己嘅權力，包括正常嘅用嘅權力。都唔好太過干預普通老百姓嘅自然生活。 但我想翻翻嚟先呢度，唔好意思，因為原本我哋傾緊就係關於喺香港呢個脈絡底下，因為頭先我哋都係仍然講緊士大夫啊，譬如講老百姓啊，呢啲有啲好傳統嘅脈絡。咁但係我哋啱啱提到就係香港嘅公民社會咧，就陳雲理念中嘅嗰種成全咧，其實有啲衝突啦。而衝突話好似顯示一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我哋而家喺香港咧，已經唔係好成全緊陳雲口中所講嘅華夏文化或者中國文化，而係我哋用咗公民社會做一個基礎。咁如果去翻你即係你嘅著作，你嘅著作就好似講香港啦，其實就反而成全咗呢一個傳統啊嘛，反而係無論台灣又好，中國大陸又好，反而係冇嘅。咁但我哋傾落唔係，好似香港都冇咩喎，係咯。咁其實嗰個張力你點樣理解？ 香港嗰個就係因為九七之後咧，佢係太過跟美國或者歐洲嗰套嘅公民社會運動，佢好多嘅公民社會嘅訴求咧，佢啊成日係訴諸議會嘅立法同埋撥款，咁嗰樣嘢變咗係佢失去咗民間嗰個自主性。 喺九七心目中嘅左膠就係咁 啊！九七之前嘅公民社會咧，佢係做社會服務咧、慈善咧，佢同政府嘅關係係緊張嘅，亦都唔會係必然會參政，佢更加唔會訴求係要立法嚟到管制某一啲嘅不妥當或者歧視嘅行為。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譬如因为 我真的要厘清一下、嗯、我跟得不是那么紧、嗯、就是你觉得现在譬如刚才我提到你直口中左教也好、嗯、或者所谓推行公民运动的人呢、嗯、就是他透过和政府的一些关系譬如立法、啊、就是结果呢反而影响了那个我哋一路香港成全落嚟嘅文化習俗，我係消滅咗民間，你嘅意思係？ 佢係透過咗同議會，即係同政，佢係政黨化，同埋係接受政府嘅撥款，亦都遊說政府去立法咧。其實佢係脱離咗民間社會嘅，即係脱離咗民間社會嗰個 自治。即係你講係離地， 係啊，離地。或離一係就離地，一係就進入咗管治系統，就唔係 變成利益集團。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真係我哋香港公民社會要反省嘅嘢嚟，我真係要落翻嚟民間。 但係佢翻原本開頭嘅問題就係、是，咁唔係仲遠咗咩？即係譬如，如果而家我哋見到就係一啲推行公民社會，你覺得有問題嘅人、嗯，反而咧就係你話跟咗美國嗰套。咁原本我哋傾嘅就係、是，咁係咪香港其實遠離咗華夏文化越嚟越遠咧？即係喺呢個意義底下，反而我哋冇乜成全咗啲乜嘢？ 其實喺廿喺呢。近呢廿年、三十年咧，其實係距離得遠咗嘅。七八十年代係比較近，六十年代比較近。 但係咁，你嘅唯民論咪相對地比較難成立，因為你嘅唯民論其中一個意思就係話，我哋香港咧仲保留咗華夏之風咁樣。嚇、 啊，嗰、那個唔緊要，因為始終都喺歷史上存在，咁我哋都可以、okay. 可以復興或者參照或者將佢係維新。 OK， 所以個重點就可能未必係喺成全咗幾多，係可唔可以復興到嗰個文化嗰個位， 或者起碼我哋係曾經係古今咁樣係維新過，而且實踐過一段時間。 但係個問題係現代，即係而家香港特別係新一代啦，佢哋接受華夏嘅精神嘅傳承嘅比重似乎已經好低，佢哋好個人主義啦，佢哋都唔知道有咩祭天祭祖到底嘅理由喺邊一度啦。咁佢唔明白，佢又點樣復興啊？ 唔緊要嘅， 點解唔緊要？我呢個好重要啊！唔明白係睇唔到 喎。一小部分人已經得嘅，嗰啲就有得佢係預知啦，即係等得佢係蒙昧。 一小部分，我覺得你成個底韻都係好精英主義嘅，真係。一般人唔緊要啊。總之咧，有一小部分精英啦，就可以搞起成個文化成個政策。咁但係我都係仍然嗰句，就係你既然都話你連士大夫或者精英你都唔相信嘅時候咧，我覺得個根基唔穩固，即係你壓咗落一班好唔穩定，甚至乎未必 唔知邊度嚟嘅精英士子， 係啊，點解唔搞呢個普及教育，令到大家都開啟文字，然之後一齊參政，其實唔係一個更好嘅 alternative 嗎？ 參政唔可以普及嘅，即係、okay. 政治教育或者係一般嘅政治常理係可以普及嘅。頭先我講嗰套嘢，譬如各自嘅自主、政治集團嘅自主、民間系統嘅自主嗰啲可以普及，而使到民間係知道係唔係一定要依靠政府，亦都唔係一定要依靠精英嘅統治，可以民間嚟到自強。我哋有自己嘅道理咁，同政府或者同統治嘅商業集團或者政商嘅集團嘅抗爭，係做得個張力好嗰啲，咁嗰個亦都其實都係現代社會嘅基礎嚟嘅。咁至於嗰個新嘅精英集團點樣產生呢、這個，我相信天命嘅。係唔需要太過去強求，因為譬如堅持自己個人主義啦，堅持要教育普及或者係道德普及啊之如此類，佢慢慢佢會知道佢好快會陷入咗一啲僵局嘅，或者陷入咗我哋稱之為譬如新自由主義嗰啲僵局，咁啊好難走翻出嚟。咁佢自然就我係相信係好嘅嘢係會自然會有人嚟，即係一小部分人嚟。 所以你而家工作就係一啲文化上嘅貢獻，起碼。即其實都係有中國傳統，我覺得就係傳之名山先，好似司馬遷咁樣，當下未必咧個統治者重用你，但起碼你著書立說，保留咗一啲情況，然之後咧仲得意嘅地方就係咧呢點都好儒家嘅，就係盡人事以聽天命，咁跟住就係、是、我做咗我要做嘅文化嘅功績，咁、但係至於傳到幾多咧，係一個天命嘅問題。OK， 幾得意喎，因為啱啱原本成個即我哋嘅睇法就係講緊即香港可以做一個乜嘢嘅位置啦。咁我哋啱啱見到關於中國文化成全嘅特別喺政治呢個面向上咧，即係你有啲睇法。但係頭先我哋經常講啲術語，譬如唯民論，未講清楚嘅。咁我哋上一陣下一節咧，繼續傾傾。咁啊，一陣之後有偈傾。歡迎翻嚟最後一節，哲學有偈傾。 我哋头先咧就倾到喺香港呢个脉络底下咧，到底承传咗几多华夏文化同埋即系中国文化入边，特别系关于政治上咧，就系陈云咧，其实好似我哋感觉上唔系好相信人民。但我最得意嘅地方就係咧，覺得佢書寫嘅著作，譬如《香港遺民論》咧，佢講過一啲遺民啦，即係譬如一啲香港中文大學生涯嘅先言，好似唐君毅啊、牟中山咁咧。其實後屘我發覺佢好似連讀書人都唔係好相信嘅，因為咧佢有一次一個故事嘅，就係關於呢一本書啦，叫做《中國哲學十九講》，係嚟自即係一個當代新儒家嘅代表人物牟中三嘅。咁咧嗰陣時，我睇呢本《天書 Impossible》，同埋睇陳雲嘅中文解讀，佢都有提過呢一個故事，就係、陳雲嗰陣時喺旺角咧教緊書，咁跟住去到即係一個書店入邊咧，就買咗1983年版本，好仔細嘅，係《中國哲學十九講》。咁買完之後咧，就同咧即係喺啲即係茶記度食飯，咁跟住有啲泥水嘅工匠咧，就突然間咧就同佢講，佢話。即系中国哲学十九讲有咩咁把炮啊？如果要讲嘅，一讲就讲完啦咁样。然之后咧，陈云佢表示咧，由衷地敬佩啦呢一个即系啱啱呢啲低下阶层嘅讲法嘅。咁所以我成日觉得陈云最神秘嘅地方就系咧，佢一方面又好似唔相信人民，但系又好相信人民；一方面唔相信自己分子，又好似好相信自己分子。其实你。點樣睇即人民啦，我嘅民呢、這個同埋士子嘅關係，特別喺香港呢個脈絡，我真係好想清楚你嘅睇法。 其實係保持警惕啦，即係各方面都有佢嘅見解同埋佢嗰個自主性，但係唔好用一邊嚟到冚另一邊。咁譬如民主政治就係、或者普及嘅政治就係將人民普遍嘅國民冚咗精英階層。而傳統嘅儒家或者士大夫政治係將如果做得壞嘅時候，係會將普遍庶民嘅嘢係用精英階層或者士大夫嘅典章考據嗰啲嚟到係冚過咗，呢個亦都唔好，係大家保持個自主性，而互相係喺個緊張嘅懷疑啊、張力啊、抗辯之中嚟到做公共嘅事。咁至於對傳統嘅知識分子或者係喺民初逃難落嚟香港嘅知識分子新儒家嘅睇法咧，就係、我覺得佢哋係過分強調咗喺理論重整或者觀念嘅重整，但係就冇做到嗰、那個那個基層，即係個禮俗嘅傳承。 即係你哋 嚇，因為嗰個王朝同埋科舉唔見咗咧，經學唔見咗啦，而喺嗰個環境入邊係重構儒學或者傳統文化美學嗰啲咧係。是 好學院派， 好學院派，同埋好快嗰、那個，如果唔將個着力點走咗去保存嗰個禮俗文化嘅根基咧，而呢啲理論嘅提升咧，好快就會變成係理論體系，而係冇咗個生存嘅基地，咁結果就係乾枯咗，即係嗰個靈根係乾枯咗、 所以如果譬如我哋睇新儒家嘅著作唐君毅，佢有講靈根自植嘅，咁你覺得佢嘅靈根自植嘅？走的方向是錯了，因為它的方向就變成了一種學院派，可能在這個教育界或學術界呢可能桃李滿門，但其實對於香港的實際社會的影響是不大，反而因為它正正就是抽離了那個文化習俗，就是你最擅長的那個位置，所以呢就剛才我們說這一節傾起之前一些問題，就是其實香港承傳了即是多少個中國文化的位置呢，你就覺得其實新儒家那你覺得佢呢啲遺民其實係咪某個意下佢哋都係太精英，而反而唔似你咁樣走入民間咁樣？ 佢要做翻傳統真係士大夫嘅生活啦，即係即使係強迫或者唔係太過自愿，都要做翻係卜世啦，或者係祭祖啦、祭祀嗰啲啦，而使到個社會知道佢哋係做緊喺理論喺講緊理論重整嘅時候，佢係亦都係實踐緊嗰種生活。咁固然佢哋亦都係著長衫啦，因為佢哋個傳統 一個話唐君毅唔係牟中衫同錢穆先係好得意啊！呢個係啊，不過我知道阿全應該唔係好接受到你呢個睇法，即係無啦啦我哋要翻去著長衫咁樣，我哋而家就算裝束咁樣，包括陳。你而家都唔係啦，咁樣咁即係咯，有啲好奇怪嘅感覺。我估阿全有啲睇法。 我諗陳雲老師啱啱嗰個觀點咧，我諗佢嘅意思就係話，即係咧，我哋當我哋如果真係要重整一個文化、傳承一個文化嘅時候，我哋唔能夠只講觀念嘅，我哋仲要真係實踐嘅。咁所以就要翻去我哋嗰啲風俗度做嘅。咁樣先可以真正透過一個 practice 咧，去傳承到呢個文化。咁我覺得呢點我同意老師嘅。但係咧，我想再問一點咧，就係、 咁可能老師咧就會比較似一種所謂獨尊儒術嘅諗法啦，就係要喺香港呢個地方推崇翻儒學咁樣。但係我就會想用一啲所謂左膠啲嘅觀點咧，就問下老師就係咁點解係獨尊儒術咧？因為我哋會發現咧，其實西方好多嘅價值啦，甚至乎日本、東南亞好多嘅價值、好多嘅文化，其實都好值得我哋學習嘅，而且。就是咧，如果我哋往往只是困於一個文化底下咧，我哋有局限嘅，我哋好多嘢睇唔到嘅。但反而咧，如果我哋能夠接收多啲唔同文化，包容多啲唔同文化，我哋睇到更加多嘅可能性。例如就係例如西方嘅可能民主、平等啊、自由啊、和平，可能呢啲觀念我哋都好值得學習嘅。咁點解我哋就係獨尊儒術，就唔係做一個所謂世界嘅人啦、世界嘅公民啦、 公民 多元文化， 係多元文化， 而你批判得好強嘅呢點。 所以成個問題係，即使我哋有遺留咗。中國文化嘅一啲精髓，假設係精髓先啦、但我哋仍然可以問嘅就係、是，點解我一定要以佢為本咧？點解唔可以兼收並蓄再，即係吸納多啲唔同嘅文化咧？因為陳文老師你嘅傾向就似乎係話，覺得華夏文化先至係香港乃至中國嘅本啦，咁樣本立而道新嘅諗法啦。 係啊， 你係咪咁樣諗？ 係要先定於一宗啦，先可以有多元或者係其他吸收到其他嘅見解，從而調整自己。如果係一去就係多元嘅話咧，就係、是、因為嗰個各種嘅文化元素有新有舊，而且都係平等視之咧，就會各自去競爭。而儒家文化或者華夏文化個。個好處佢係好早就係已經係一個立國嘅哲理同埋禮治，即、就、係、是、由西漢而嚟，東周嗰啲東西周啲冇理佢，由西漢而嚟咁樣。咁佢有好長嘅文獻同埋好耐嘅道德討論，亦都係政治實踐，即、就、係、是、中央同埋地方嘅政治實踐。咁喺呢個狀態之下，復興呢一種傳統係比較可靠。如果呢種傳統而一旦同呢個現代嘅民主體制係可以揾到結合點嘅話咧，就會係嗰個民主體制係有傳統。嘅論辯同埋道德根源、政治嘅傳統係可以參考，就唔係 接嗰個位喺邊度？我哋正正就覺得啱啱就係接唔到，係啊，所以就想睇你嗰個接嗰 個位咧，其實就係喺分立分治嗰度，即係中央政府或者政治嘅公共政策嘅主體同埋民間生活嘅自主性係要分立，唔好係由中央係一以貫之咁啊插入去。民間咯，同埋盡量係將民間嘅傳統組織同埋係自然嘅宗社、行會或者係師徒關係或者世族家庭宗族關係嗰啲係保存咗，係用嗰一啲嘅有傳統嘅抗爭能力同埋傳統嘅自治能力、自保能力嘅嘢，同呢啲新選出嚟靠現代法律或者憲政強硬咁推落嚟嘅嘢，係 我想問追問啲例子，因為我睇《城邦論》入邊都有啲例子，我想睇下呢個啱唔啱用。即係譬如我哋睇到香港好多建築。其實用竹棚嘅，但其實係應該全世界啲鬼佬嚟到，哦 amazing 咁樣，即係可以竹咧就構成咗呢種咁嘅建築嘅方式。咁咧，如果其實我哋用現代建築咧，可以唔用竹做棚啊嘛。我哋譬如你中國大陸都唔係，或者世界其他地方都唔係。你嘅意思就係咧，其實譬如我哋當竹棚係一種文化嘅習俗，如果政府強制地要求用所謂嘅國際標準咧，其實就扼殺咗一啲民間嘅工藝啦，一啲生命力啦。你想就保留在呢一個層面上，其實原來其實傳統習俗上有好呢一個例子啫。 係啊， 其他就係一啲生命力，而唔好即係一錘定音咁樣一嘢剝落嚟。雖然好似符合咗國際嘅標準，但反而令到喺嗰個地方生活嘅人咧係冇咗生命力嘅。你最核心成個 竹棚嗰個竹棚同埋係現代嘅鋼架比例好好。現代鋼架佢一定工廠生產同工程師計現代力學，竹棚係計傳統嘅觀點或者傳統嘅搭棚技術。咁我哋香港依家嘅竹棚其實係有現代力學嘅，亦都附以呢個鋼鐵嘅九臂架嘅支架。但係個竹棚好處嘅採住附近嘅竹咯，唔可以太遠嘅嚟，而且係佢係可以現場咁裁剪，唔需要喺工廠度係訂。咁呢啲係令到民間嗰個工匠嘅自主能力係強，同埋係賺錢賺得多，唔會大部分錢去咗鋼鐵廠嗰度。 或者我補充一下，即係因為我哋之前好似不停咁樣質問老師啊，所以我都要幫下老師講。 咩啊？我補充㗎，你 唔係唔係，好好嘅。 教老師 即係譬如頭先劉寶話問嘅問題就係、是，即係儒家同埋人民主嘅結合點喺邊一度？咁我覺得另一個講法就係話，儒家嗰種德行嘅強調咧，係可以善化一民主政治。即係例如我哋強調，譬如我哋要人民參與政治。但是怎样可以不变成多数人的暴政呢？就是要看人民的质素咯，即是那些人民有没有同理心，有没有容纳不同意见的胸襟，那这些是需要教育的。那儒家这种强调德行的教育呢， 就可以善化到呢個政治，又或者 是風俗上嘅教育，而唔係一種理念上要去把握啲原則嗰一種。 另一個就係譬如可能在上位者佢點樣唔有權用盡啦，即係而家建制派好多係有權用盡嘅嘛，就係要睇咩？就係唔係睇個制度咯？因為有權用盡嘅意思就係呢個真係佢嘅權限嚟噶嘛。要睇咩？就要睇嗰個人修養咯。咁修養呢一 part 咧就係教育嘅部分。咁儒家咧喺呢度可以做一啲貢獻。 同埋我諗老師嗰個講法咧，其實都有一點可以呼應翻儒家嘅精神，就係、是、其實好尊重文化，好尊重傳統啊。就因為啱啱老師好強調就係我哋唔應該透過一啲政制去打壓咗一個傳統，因為傳統其實有佢嘅價值嘅。就係、是、我會覺得我會再進一步咁講咯，就是、可能老師嘅意思就係話傳統對於我哋維係自己嘅身份咧，其實好有用。因為我哋其實人唔係一個空殼啦，我哋有承傳咗好多價值啦、好多觀念啦、好多對世界嘅睇法咧。而呢啲嘢喺邊度嚟咧？其實就係我哋嘅文化到嚟。所以如果我哋保留到呢一點咧，其實對於我哋自身啊，其實嘅嗰個 identity 咧，其實嗰種保留咧係有一個價值喺度嘅。 但係同你頭先講嘅嘢有啲衝突， 係有少少衝突。但我想幫老師，因為啱我 想乜你幫啫，人哋好清楚。 我想執老師啲口水尾講兩句咁樣啫。 或者咁講啦，其實陳文已經好清楚嘅，即、就、係、是、我覺得佢嘅觀點，或者我哋中間亦都有一啲即係觀點上嘅即係交鋒啦。或者咁講啦，我哋成個即係、就是、今日節目咧講緊係中國文化或者華夏文化。首先我哋搞清楚佢係啲咩嘢先，咁跟住咧再嘗試去説明中國文化嘅政治層面上係點樣睇。而呢一點咧，其實中國文化有兩種嘅進路，我哋叫做一種就比較傾向呢、這個。新亞先賢當代新儒家的傳統比較從一個哲學或者是觀念的反省上去著眼的，但陳文覺得這個有少少離地，因為比較學院派，所以呢在習俗上他用化民成俗的這種啟發呢去嘗試概括，我覺得其實有些互補的，這點也不是一個直接的衝突，但反而剛才有衝突的位置呢就傾向呢就是我們對於陳文對於傳統的那個老百姓文和讀書人呢，佢一方面又唔係好信任，但一方面又唔可以即係完全地擺脱佢，有一種張力啊！我哋就傾向質疑佢嘅時候，又從一個現代世界公民社會去睇。咁我諗呢度亦都不盡一定要彼此認同對方嘅。咁我諗今日嘅思考咧，能夠幫助到大家繼續認清楚中國文化嘅本質。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哲學有偈傾，下週再見。Thank you.